可以继续在微信群里面关心一下，对吧？昨天都说了多喝烫水哈，多喝热水，这可能是我们所有的男生发自内心心底最直白的一句关心了。 就这个关心到女生这就会曲解成为能不能再走点心，哪怕说你多睡点觉，养养嗓子， 花样啊， 对，喝点胖大海，是吧？喝点麦冬胖大海泡的水，别直接说喝点热水。 这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我们在做的一个口播，就是北京这个咱北京台的电视的一个节目， 哦， 是叫什么养生堂，是不是？ 哦，养生堂，对，知名的品牌节目。 推荐这个 APP， 所有的男生值得下载一下，上面肯定会给你支出很多其他的招来。 好的， 好，这边今天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公布一下中午要互动的话题，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的就是那些你跟别人不一样的习惯。 其实昨天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一开始稍微有一点点怵，哎呀，我说我不自知啊，这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习惯得去跟别人问了对比了才知道。 真的， 但其实你要那就是你定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你的一些个人的小习惯，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个常常 是小怪癖， 小怪癖， 对， 其实也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习惯。 没错，就是各位就可以分享出来怪不怪的这事儿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一个特别准确的评判，但是你有一些小细节，起码家里人来说只有你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就刚才我们一对的话，本来觉得这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习惯，但后来发现说也许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各位的光临哈。有的时候你觉得别人觉得奇怪，你其实也可以宽慰一下自己，没有什么奇怪的，有什么奇怪 小怪。 哎，来自于郭顶 check it out。 只喜欢庆祝不爱睡觉，到困扰日日都会对你尖叫，吓一跳，你别以为他对你是好，是无聊，前一秒的还在吵，转眼就变成恋人亲吻白昼，我还在想太感人，突然有个声音浮现，好像没有害羞就不被需要，看到笑干嘛每次都有预兆，没料到只好往景点里找一找，不得了， 有种迷失没有药治疗，一样没用白羊人关照，可即使会返回前，至少留下这月探照， 你可心中 顶有什么奇怪，再次回来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习惯哈。嗯，我们这边先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首先红果这边提到了，说我从外边回家的时候必须要擦鞋，而且要码放整齐， 每一次都这样吗？ 嗯，所以说每一次都这样的话，确实会不太一样。对，但是这特别的好，因为我这个小白鞋吧，因为我最近几年基本上全都是小白鞋。之前先开始刚买到的时候都会特别的珍惜，每一次回家的时候会拿湿巾擦，一干二净的，然后鞋带没事还拆出来洗。然后这个习惯可能会保持差不多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就随他去吧。 那有一款鞋应该适合推荐给你啊，叫脏鞋。 那可不是吗？ 就是直接出厂就是做旧款。 当年什么 SKPS 刚开门的时候，然后去逛啊，这个去到他们的一家店，专门就卖小脏鞋的。这有强迫症的红果要去逛的话，我觉得整个人会崩溃的啊。自己带着湿巾每天去逛 来来来。关键是如果红果真去的话，也擦不掉。就是我也曾经试过说，哎，他这个小脏鞋到底是说他只是浅表层的做了一层做旧处理，还是说真的是怎么擦也擦不掉？后来我发现是真的擦不掉。 哎，是这样的。而且当时我知道他真的擦不掉之后，我都在怀疑他的做旧过程 啊， 我是不是真的收过来人家穿完了的呀？ 不是，就你九月份的人出生，你去看你肯定接受不了，就说别放下他，不要欺负他。 真的是 最后勾着你，因为我惹你生气，是我太个性，讲也讲不停，说再多也没意义，没意义。当你在想我，我也想你，那是种默契，那就是默契。Yeah, 我非常想要你在这里，那是我在 lonely， 那是我 lonely。Yeah, 没有你的剧，不完美的假期。打个电话给你，以为你会原谅我，是我太贪心。 OK， 总是三心二意，你是我唯一忠心。Oh baby， 你在想我，我也想你，那是种默契，那就是默契。Yeah。非常想要你在这里，那是我在 lonely， 那是我 lonely。 Yeah, yeah, yeah, yeah, 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或者叫乐队吧，叫做 Sugar Cat 糖猫。他们歌曲并不像名字一样，所有的歌里面都带着甜甜的味道，有些时候会带着一点 R&B 的小忧伤哈。这首歌叫做 Lonely， 孤独哈，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对，我要先感谢一下各位，这个从早上起来一直追过来的哈， 是是是， 所有的朋友，包括蜜糖啊，包括 FD 之类的，然后 很多人知道你今早带班了， 对，然后这个包括早上起来生如夏花，什么月份牌哥哥之类的，大家的支持哈。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聊一聊你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习惯哈。 好， 这边 看到雪孩子说的是，我的车回到车库挺好，里程表尾数不能是四。这样我们音乐人就哆来咪发。 哎，多好， 发发发发发， 你太棒了，我终于从你这儿学会一招新的。首先封建迷信不可要， 对， 好不好？但是你可能自己就觉得说这个数心里就是不喜欢的，当然可以，如果碰见四的话，在车库里面开两圈，挺强迫症的，对，然后 车库好大呀， 对， 还能原地兜圈呢， 别人看见了以后呢也会觉得挺奇怪的， 自己家 车位怎么找不着啊， 妈妈他们家开的是碰碰车，在自己院子里边转悠呢， 这个阿姨是什么个情况， 好， 哎，这边还有朋友就依旧是雪孩子，对，我看到是他另外一条，吃饺子不蘸醋， 这算是不一样的习惯吗？ 这绝对是， 这应该是吃的蒸饺，反正我吃蒸饺是一般不蘸醋的，就直接白嘴吃 蒸饺，这个小笼包自己家的水饺我全都是不蘸醋，原来我全都是不蘸醋的，我是觉得说如果你蘸了醋你真的就开始破坏了它的一些风味，就是因为 原始馅料那个味道， 对，你就尝不出来了，然后到后来慢慢的就不知道哪一天被家里人带着带，你试试，现在就离不开了。先吃一口原馅，然后蘸上醋，里边加上辣椒 提鲜， 我觉得才完美。这首歌 叫做 I don't know 哈。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刚才提到脏脏鞋，然后就朋友这边来进行了一个回应，然后说其实我现在鞋穿的也都是脏脏的。 哦，是蜜糖吗？ 我们会不会这个对，哎， 好像是他， 没错， 他最近都是脏脏鞋。 是的，然后说这个不知道会不会撞款，然后说自己是不知道是蓝尾还是绿尾之类的。如果你说的是 Stan Smith， 撞款。但是我是牛仔尾哈，刚刚换的，然后在之前应该是一个蓝尾，就是那个某一个品牌的鞋，它的后面的标的颜色会不一样，但基本上都会穿得脏脏的哈。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习惯哈。 我终于看到了一个不是在强迫症的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的，葛大爷说的是喜欢吃葱姜蒜。可能他身旁的很多人都接受不了葱姜蒜， 哎， 有一些味道的调味的品。 是的，然后还有这个有朋友特别喜欢吃酸笋。我后来发现的，就如果他是广西人的话，那一代的朋友我可以理解，但他是一个纯纯的北京人， 嗯， 对， 嗯， 北方人。后来就是因为特别爱吃这个叫螺蛳粉儿， 嗯， 自己买酸笋，对着一切吃，到最后甚至吃煲仔饭或者这些蒸饭的时候，他都直接就怼着酸笋就吃了啊。也是挺厉害的， 厉害， 对吧？ 真的是， 这是肯定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习惯。 我吃过一回螺蛳粉，连碗和筷子都扔了。 没，啊，这是吗？ 真的， 我还是可以接受那个味道。 我爱吃，但是我是实在接受不了。我不吃的时候，还能在家里边 长存这个味儿。 对，长存，真的是， 真的是啊。还有朋友这边，哥大也提到了说，我喝茶的时候喜欢几种茶叶配在一起喝。 嗯哼， 哎，这个也挺不错的。就是这可能是我们从茶叶的方面去理解的话，这是几种不同的茶叶的一种混合的味道。但如果你从喝酒的角度去理解的话，哥大爷这一杯就是一杯混合 whisky 啊，对吧，世界 whisky 的感觉。如果您要是有个桶把它兑在一起陈年一下，那出来味道绝对不一样哈。 品酒师都品不出来这是什么酒， 真的。 这也是一首可以听配器、听吉他听到比人生更加甜美的一首歌哈。到现在我都不太确定这个乐队的名字到底应该怎么读，因为是日文的，但也绝对戳中了我最近的一番喜欢哈。因为最近可能听吉他这些配器多的音乐比较多一些了， 这些歌让你的心情整个有一个就是上下飞扬的感觉。 没错，而且试耳机的时候特别的方便啊，尤其是这个用之前戴宇同学给种草的那个小尾巴。我真的就拿这几首歌，就纯他们乐队的歌来试高音部分、 哦、 啊，真的会很棒哈、嗯。来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我看到一个挺不一样的，就是哎，刚才是谁？宋彦军对不对？然后提到自己说，出门的时候必须要把要照镜子，然后把自己的这个叫衣冠镜哈整理整齐才出门。我觉得他甚至如果能说出这种话来的话，他并不一定非得是出门之前，他很有可能到任何的一个地方。见着镜子 都要 照 一下， 照一照。 嗯， 女生我见过有这个习惯的，但是男生比如说见到镜子照一照，其实也挺不一样，挺不常见的。 注重仪容仪表的，应该也会这样子。 对，也挺好的哈。 好， 说到的依旧是正午有星光。然后今天呢，戴毅来代班，我们跟各位来一起分享一个话题，就是你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习惯？我们其实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自己的贡献，有些会显得稍微有一点点小偏执，然后有些会显得说这个也很自然了。对，我们也都能理解跟接受哈。也欢迎各位继续在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来留言。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Tianzhen以为你就是我的答案，从没。 这些年你亲手把我们粉碎，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善待每一次的离散，我存在在悲伤。 错，耿斯汉的新歌，然后刚才大家还在说会不会是维里安声音，你别说这首歌还真跟维里安有一点像， 尤其高音的部分， 没错， 都比较清亮，而且呢听上去会感觉它不会说是那种一下子直冲云霄，让你会觉得有男生在高音部分的温柔那种感觉， 是的，而且它编曲的整个的你感觉的行进感啊跟质感会有一点金志文加上维利安的感觉，对，然后这首歌《自爱》，然后也是他专辑当中，我们那天在进行访问的时候也提到了，会是一个小转折，第一次把整个的色调会扬得更明亮一些，也提到说，不管出现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可能面临到这个世界给你的一些恶意，还是要学会自己爱自己哈。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这个你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习惯？为什么不用什么怪癖啊这样的一个词的话，就是让各位知道，就算不一样又能怎样哈？好，这边我们看到大家留言。这个杨七中提到说，我超级自律的，我要求自己要先做到啊，要求别人自己要先做到，与众不同。对，要求别人的时候，那一定是自己先要做一个标杆。好比说，我是觉得，比如说这个大家一起聚会，谁先到，迟不迟到的问题。我觉得这原来我一直都是一个，一定是提前所有人到。 我会比如说真正定一个时间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要到，我不允许自己迟到。 哎，但是如果说在这样的聚会当中有人真的迟到了，你会先站出来去苛责那个人吗？ 不会。 嗯， 我就觉得啊，就随 你 去就好 了。对对对对 对，对，主要是想苛责，但是怕跟人打， 怕抬杠不抬在乾隆白菜上， 内心柔弱。凉菜热菜这事儿吧，就是我先叫个人，就怕对方真认真了，你知道吗？ 后来发现说，原来先到人以后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先点菜，大 家 争先抢后先到， 可不是吗？啊，所以就这么长时间下来以后，发现说。内心也挺不平衡的，干脆我也不先到了啊。对，好，这边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焦麦琪，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啊。 寂寞爱细胞恶化，害我成了原发性失眠者。作弊弹空时，集体吸盘率单着，怎么对我不起一点效果？辗转情节，这个反侧思前，由于明天想和我躺床还是床躺，我猜不透。家具不见了，冰箱里黑的。佣人对着反光的墙放弃思索、哦哦哦、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知来救我，怎么和伦敦的标准通话容易了许多，怎么眼底的乌云对白中越描越黑呢，怎么我怎么我得过还是结果，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知来救我，怎么被夸 说这首歌的名字是认真的吗？是认真的，就是这么叫的哈，焦麦琪的一首歌曲了。完了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跟晚上睡觉也是有一些关系，不一样的习惯哈。好比说这个 Do Pure 说，我睡觉的时候开灯，我必须要开灯睡，对，然后洗澡的时候要用凉水，是南方的朋友吗？ 确定吗？哇， 我是真见过我们宿舍的南方的广西的同学，对，他洗澡的时候要用凉水洗。 他是不是最后比如说真正都洗完了之后，最后要准备出来之前的时候过一下凉水 泼一下是吗？没有，他真的就是拿凉水洗，当然他也不是天天都这样 过水面的感觉 然后就开始往上码菜码， 突然感觉买点酱 酱，哎，对， 好吧， 这边还有 尊重你的习惯。 陈春雨说，以前提到说，我参与一下，肯定跟其他人不一样、 啊。 你看，白天睡觉的时候呢，我不能拉窗帘，我就要享受自然光。拉上我反而睡不着，因为白天很多人就怕光睡不着的话，就得用那种隔光帘啊、遮光帘。晚上的时候跟大家一样，必须拉窗帘。 哎，我正好跟他相反哎、哦，我如果白天要睡觉的话，我是一定要拉上窗帘的。 嗯， 晚上呢，反而是月朗星稀，给我点自然的那种月亮的光，月光下的感觉、 哎、 我会觉得更自然一些，我不喜欢把晚上拉得密不透风那种状态。嗯， 哎，我是觉得这可能是不是他晚上的时候就害怕月光嘛，对，会变身、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来，这边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言人中 Don't Cry。 离开以后我才知道，这一次不是开玩笑，你的存在有多重要、哦、你没个答案我都知道，我却还是无可救药，总是等待等待你给的暗号，如何思考想成为你唯一的那个依靠，想接住你所有的无理取闹，一瞬间全世界都搜索不到你的讯号。 Baby Don't cry 是我说的太晚太快，让你转身离开，现在的我终于明白，想要抓住你给的爱。 Don't cry 不会让你孤单，只想慢慢把你宠坏，这次不会让你离开，不会再让你受伤害，让你受伤害， 好久没有再关注到北美那边的榜单了，然后今天呢也正好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榜位的变化，其实还 挺具有代表性的。然后同时、哦、最近的一些颁奖礼还是挺多的，而且都是国家颁奖礼。对、哦、然后之前的全美音乐奖，然后今天进行的澳洲那边的 ARIA 音乐奖也全部已经颁出、嗯、过了多久各位可以再关注到加拿大那边的 Juno， 也是关注本国的一些奖项，但其实里面出现的一些名字我们都会非常的熟悉哈。所以先进行到北美榜单的关注吧。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Billboard 全新放榜 Hot 100榜单 Top 5 Countdown， Let's go。这种节奏跟声音现在各位肯定都已经很熟悉了，因为各种翻唱的流门是吧， 对，现在就是想抽外边抽去。 对， Silk Sonic Smoking Out the Window Number 5， Lil Nas X Jack Harlow， 这首歌曲保持过一段时间的前三名之后本周跌落至第四位 Number 4。The Killer Roy， 这就是一位来自于澳洲的歌手，18岁的年纪跟 Justin Bieber 合作的 Stay， 本周下降至第三位 Number 3。 上周第一名本周下降至第二，在英镑却依旧保持第一名，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边美国的榜单还是要钟爱一下自己的歌手哈。 Taylor Swift All Too Well 这首歌曲也是本周空降至了第一名，而在英镑那边我们反观却是在空降到第三名的一个成绩哈。这边要提到的就是关注到澳洲那边全新放出的 ARIA 国家的这个音乐奖项，他们首先更多关注的是本国自己的歌手， 澳大利亚的、 对，澳洲的澳大利亚的太多的名字我们并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在其中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手依旧是我们刚才听到唱 Stay 跟 Justin Bieber 合作的 Kid Laroi。 18岁的年纪有这样的一个商业成绩，这个榜单是不容忽视的啊、应该拿这样的一个奖项。而这个纵观全榜，甭管英国的榜啊，这个英国的颁奖礼，对，然后还是哪个国家的，他们一定都会有一个所谓的什么 international artist、最佳什么流行国际歌手。 国际歌手、 这一次他的最佳流行国际歌手给了就是 Taylor Swift。我们来听一听 Taylor 拿到这样的一个奖项之后给大家发来的。 Hey guys, it's Taylor. I miss you so much. This is the most wonderful th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voting for me for international artist of the year at the ARIAs.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fan voted award means the world to me and.You guys are just the greatest. I love you so much. I miss you terribly. I can't wait till I get to come back and see you. And just thanks. 都是一些客套话了，对，特别的想大家，非常的感谢大家。但最重要，他提出的一个点就是在于，这些奖项是真的是一人一票投出来的。所以就真正他拿到这个奖，那绝对是乐迷给他的支持，实至名归哈。前段时间也是这个备受关注，是在于自己的音乐版权的问题，被迫要重新录制所有的过去经典歌曲进行一个重制 Taylor's version。 而新的专辑已经发行，叫做 Red， 当中的一首歌曲我们来感受一下跟过去有没有以往的不同。这首歌曲叫做 22， 而现在演唱这首歌的他已经32岁了， 32。 歌曲我跟过去的 22 来进行平行对比收听 AB test 的时候，你会非常明确的感受到32岁唱出来22岁是唱不出来的，就一听就是 32， 但是呢就你能感受到说他依旧保持着一个很好的歌唱的状态，我觉得这其实也就够了哈。如果不是真正 AB 这么着对比着听，也听不出来太多的区别。 我总觉得同一个人唱同一首歌在不同的年纪，是大了十岁之后总感觉像一个 plus 版，就是底气啊、 哎、 和情绪啊都会更饱满一些， 更足一些， 对对对， 但少一些稚嫩。对，如果他唱的不是22岁、哎、这事儿可能就觉得说哎会更好一些， 十年前的嗓音你也找不回来了呀 哎，不过也是，我们听着这首歌的话自己是不是也到了这样的一个年纪、 嗯、 听着其实也有一种与时俱进的感觉哈。 把十年前自个儿做的节目找出来听听看， 真的曾经的这个 音乐摩天轮谁跟我学了一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摩天轮， 是这嗓音我拒绝听看找着有没有机会把网上这些音频全撤下来哈。 Metal Girl 爱一良， keep your love.

about me. She'll get by without me if she won't. Well, I could be the one to take her home. Maybe we could rock the night alone. If we never get down, it wouldn't be a letdown. But sugar, don't forget what you already know. That I could be the one to turn you out. We could be the talk across the town. Don't touch it by the color, confuse it for another. You might regret what you let slip away. Hey baby, look at me go. From zero to hero. You better take it from a geek like me. Well, I can save you from unoriginal dum-dums who wouldn't care if you complete them or not. So what, I got a short attention span, a coke in my hand, because I'd rather have the afternoon relax and understand. My hip-hop and flip-flops, well, it don't stop at the light rock. My shot to mock you kinda puts me in the tight spot. The hype is nothing more than hoo-ha, so I'm developing the language and I'm calling it my own. So take a peek into the speaker and you'll see what I mean, that on the other side the grass is greener. I don't care what you might think about me. You get by without me if you want. I could be the one to take you home. Maybe we could rock the night alone. If we never get down, it wouldn't be a letdown. But sugar, don't forget what you already know. That I could be the one to turn you out. We could be the talk across the town. Don't judge it by the color, confuse it for another. You might regret what you let slip away, like the geek in the pink. I'm the geek in the pink, yo. Geek is the colorful ball. I'm the geek in the pink. So I'm the geek, yo. In the pink, yo. Geek is the colorful ball. I'm the geek in the pink. 这是挺奇怪的一个歌曲，对，叫做 Geek in the Pink， 那个穿粉色衣服的小怪咖，对，来自于 Jason Mraz， 曾经多么深情的一位歌手，对，大家在想到他歌曲的时候，始终难以联想到他会唱这样的一首歌啊。 哎、 这个， 我记得他刚跟当时是跟谁跟合作了一首叫 I'm Alive 还是 Lucky 吧 ？Lucky 是 Jason Mraz。是跟另外一位女歌手合作的一首 Lucky， 嗯， 就那个歌其实唱起来也有一点小怪咖的感觉， 嗯，没错，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 特质在里面， 特质以及他的生活环境给他带来的一种心境， 嗯、 对，就是很放松，因为特别的夏威夷岛嘛， 嗯， 就是一个度假天堂的感觉，没有什么太多的附加的压力， 嗯， 所以就可以敞开做自己哈、 啊， 对，这个是他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习惯，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习惯？ 我们看，哎，对。 对，然后 sorry. 我要先介绍一下，对，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哎，今天怎么千纯的声音不太一样，这还没听出来吗？是吧？对，今天戴完的是戴 一 哈， 我也戴了一层很浓的鼻音的滤镜，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有一种传染源一样， 是 就是别人稍微在冬天有一些嗓音不适， 嗯、 我自己就马上感觉到说，哎，好像我也稍微有点鼻炎又犯了的感觉。 对，然后这个千纯病了，我也被传染了，没有没有，开玩笑。好，祝他早日康复啊！千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归，我们希望他早点回来。好，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大家这边我先看到一个吧。对，小仙女静哥哥说的是这个，出门无论长短途旅行，哪怕住一晚上的农家乐，只要涉及洗澡，都会带搓澡巾出门。 我昨天看了一个微博，我特别想转发，但是我把它点了一个收藏，就是你在东北感受过的不一样的，就是洗澡用过的一些料 哦。 就是有人什么葡萄酒的、 嗯、 牛奶的 牛奶的可以理解、 然后牙膏、我看到最多就是还有我身上涂牙膏哦，就是太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各种使用的一些料哈、就是让很多人就是说太奇葩了、我居然这次回家赶上了这个用牙膏洗澡。 说实话，我小时候真的会各种好奇， 嗯， 就是因为就甭管是刷牙呀、洗脸啊什么这些，你所用到的它一定会让你就更洁净， 嗯， 而且它也带有一定的香气， 嗯， 它也会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让你觉得说都很安全， 感觉有益于皮肤的什么微循环之类的， 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牙膏往身上抹有点浪费啊，挤着挤着没洗干净没了。有点男生，不讲究的话，他会比如说洗发水、浴液就混成一瓶， 就用了。我甭管这是洗发水什么，我觉得这一瓶全都身上，全都 只要能起泡的是吧？ 哎，对，没错，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吧，啊，有这样的原因。但是搓澡巾，我觉得可能也是出于爱干净，因为很多人他出门住酒店的时候，甭管农家乐还是什么之类的，他一定都会带一套自己的这个床单铺的，甚至被罩，甚至枕巾。 我一开始看到留言前半部分，以为是要带这个，最后看到搓澡巾的时候，突然觉得。可能是一位来自于东北的朋友吧。 啊，可能是 很喜欢洗澡， 就喜欢没事就得听听，是吧？ 手牌几号？ 而且还得， 主要是手牌几号？ 好了， 手牌几号？ 最后还有一段架子鼓呢，打完了再说啊。 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等，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这样的一首《知足》，我们的这个播放机也是死死的卡在了歌曲该播放完之前的一分钟的位置啊！可能刚才这一下巴掌也给他给弄的背有点痒痒哈、啊。现在正找地儿。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哈。这边有朋友提到这个不一样的习惯的时候，他说每天吃饭的时候， 我不管吃什么，包点菜必须要有一碟小咸菜， 哦，这真的是， 不然吃饭不香。 嗯， 有这样的，我家里老人就是吃饭的时候就家里常备的几款， 嗯， 吃饭的时候盛上这么一点哈。也有人吃饭就必须要配辣酱的，刚才也收藏了，我看看能不能再往下滚动的时候找到。来，这边天宇就提到了，说到吃，我每天吃饭必须要放辣酱才能吃得下去饭。要说我能吃辣吗？其实也不是，就水煮鱼这种我就吃不了，但是喜欢吃辣酱，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有一种说法就是，其实辣酱的进到就嘴巴里的口感其实也不一样， 嗯， 有的是那种鲜辣，有的是那种酱香的香辣， 是， 哎，不一样。有的人是能吃鲜辣，但吃不了那种酱的辣。 对， 嗯， 我能吃那种就稍微干一点的辣，就真纯油炸出来的。但如果说给我一瓶什么什么老干什么啊， 嗯， 那一个品牌的，它可能酱味会浓一点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会盖过其他的味道啊， 嗯。 曾经也是有朋友就提到过喜欢吃醋啊，吃什么往里边都放点醋。我有一次也是就跟这样的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他突然在吃蛋炒饭。给我往里边加了点醋，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他是把醋当做辣椒酱吧， 有点 这是他一个调味料的感觉。 但说实话，嗯，放进去以后是真好吃 哦。 就是这赛螃蟹嘛，不就是有些时候就是醋加鸡蛋，它能激发出来另外一种蛋白质的香味， 香气 真的放在一起， 嗯， 绝了。我后来就开始也有这种习惯了， 绝了， 炒饭炒粉都来一点哈。来，这边听到一首歌，李荣浩，麻雀。 上个海誓山都有一个伴，小心海枯石烂，也许我笨蛋，飞太慢会落单，太快会受伤，哦，日子不就都这样，天会晴就会暗，我早就习惯，一日为了三餐至于寒酸，为给你取暖，我把翅膀遮挡，我遭遇那些苦难，你却不管。我飞翔在乌云之中，你看着我无动于衷，有多少次波涛汹涌在我心中，你飞向了雪山之巅，我留在你回忆里面，你呈现我替你留守人间，麻雀也有明天。 戴毅这两天再来带班，我觉得我们找到了一个新话题，之前的预定好的不用了，我们就聊洗澡的事儿吧。北方的这一方文化，我觉得就其实还是蛮有趣的哈。好，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大家留言有什么不一样的习惯。这边泪落心田，离不开音乐的人啊，一边做饭一边听着客厅的蓝牙音箱放着歌。 他好像还写了一条，说的应该是说有时间的时候就会在自己房间里面拉上窗帘，然后准备录歌。 哎呦，太棒了。对，这个其实很多人都是在自己的空闲时间的时候必须要拿音乐声音给填上， 对， 就要有个背景音，不然一个人在家里边特别安静的时候好像觉得怪怪的。 我也是这样， 我曾经也是这样。对，你可以聊聊你。 我一般如果说是自己在家的话，早上起来我就把音乐打开，不管是放着流媒体的一些音乐还是听一些广播，我就会让它始终处于一个有音乐陪伴的状态， 是 直到我出门。 对，我原来就是这路上的话是一直要戴着耳机的，就原来自己不开车的时候，开车就公放，会一直不断的听，稍微空下来一点的时间我都得把耳朵给塞上。然后在家的时候就是就自己住的时候，那必须是音箱就开着声音，确定不吵人的情况下，它一个歌单循环着，哪怕我出门比如说取个外卖或者干嘛的时候，他或者出去干点啥事儿，能让他转着点就转着点，回来以后一推门就特有人气儿，或者特别有那种氛围。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人气儿很重要， 没错， 有一种声音的陪伴感也非常重要。 没错啊。来，这边一会儿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刚才提到关于这个加醋的事儿，好像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些响应哈，包括这个蜜糖啊，包括洛凡依晨，好像都是比如喝汤啊吃面食的时候都得来上这么点啊。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来自林宥嘉，想自由。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我们才会瞬间就不快乐？单纯很难，包袱很多，已经很勇敢，还是难。许多事情都有选择，只是往往事后我才懂得，情绪很烦，说话很丑，任何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把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追着美梦，爬上屋顶，意外跌得好重，不觉得痛，是觉得空，真实的幻影有千百种，就算爱也会变冷的，可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我不晓得，我不舍得，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或许只有你 天大楼渴求自由。 就像自己有些时候有着跟别人特别不一样的习惯，被别人发现还指指点点说你这个太奇怪了，会被嫌弃啊，都想逃离。但如果碰到特别懂你的一个人的话，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小契合跟幸福。 有一些呢跟别人不一样的习惯，别人知道之后只会说哦原来是这样，因为碍不到别人什么事儿。比方说像我穿袜子分左右针儿 啊， 这个碍不到别人任何问题， 真的。对， 但小八哥那种拿了袜子还要来，那就算了。 那个还没吃完饭的，你不用往前倒，好不好？吃完饭了以后，你可以看看小八哥的留言啊。 对，所以我有的袜子呢，是如果它本身写上了 left right， 我就觉得很好， 真的。 然后如果不行的话，一模一样的，我就会做一些轻微的小的标识和标志。 对，每一次拿出来，这时间长了以后，基本上大概能感受出来哪只是哪一只。 没错，因为大拇指那个位置会略微的凸出来一部分。 没错，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小纠结哈。然后就有些人他确实也是挺不合群的，就有一些习惯，但也赖不着人。但有些时候就得看有谁的统筹能力强了。好比说小仙女这边提到了，说葱姜蒜的时候嘛，说那天宿舍大家一起相约去打个牙祭吃顿好的，结果去了一炒菜馆子，点菜的时候这个说我不吃葱姜蒜，那个说我不吃海鲜，那个说我不吃辣，那个说我不吃内脏，那个说我不吃牛羊肉，这还怎么吃饭？ 你们吃早餐吧，吃面包喝牛奶好了。 就最后他厉害的是哈，每人一盘盖饭呗，不同口味的开饭全部满足了所有人的需求。 对， 这牙机打的。 街边路过每一家店，不知道人们想着谁的脸，回到最初的地点，等待人物的出现，直到看见了夜晚。时间一转就是几十年，我的不合群还是没改变，一直走在人海外面，又被淹没在了时间里面，期盼能够有人陪在身边，却发现自己离开你越来越远。我的不合群围绕着我的孤单，不合群的忘了说再见。街边路过每一家店，不知道人们想着谁的脸，回到最初的地点，等待人物的出现，直到看见了夜晚。时间一转就是几十年，我的不合群还是没改变，是走在人海外面，却又被淹没在了时间里面，能够有人陪在身边，却发现自己离开你越来越远。我的不合群围绕着我的孤单，不合群的忘了说再见。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

姜雨晨的一首《我的主题曲》啊，各位今天有着各种不一样的小习惯的啊，总能找到一首主题曲来给你。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大家有着什么样其他的一些习惯，喜欢喝咖啡的吧，放在一起说一说。首先，这边用户8216就提到了说，我喜欢喝咖啡。嗯，这也许不是一个特别的这个不一样的习惯，但是他说我喜欢手工。手工咖啡可能就是手冲吧、 哦、 是吧， 这个确实，而且那个拉花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学、嗯、我还特意买了本书，我尽管不怎么喝咖啡，但是我喜欢那个拉花的感觉，特意买了本书回来看看人家怎么做拉花， 怎么样最终的 就是只 学习过程跟 只限于学习没有上手 理论阶段是不是 是纸上谈兵了一下下 这个就本来看人家这一些教学的视频，然后包括那些书的理论都觉得练几次也就出来了、 uh-huh、 后来发现真不行， 嗯， 就好像在做化学试验似的，就你怎么着它不像鸡尾酒密度不一样了以后它自然就分层了， 对对对， 那玩意儿你往里灌多少、 嗯、 最后再拉出来的时候它是有的，不是 真的不一样，嗯， 太难了， 那个力道那个手腕的力量和那个角度、啊、那真的是要经过好几百次的实验的， 用什么奶怎么打成什么样合适，我觉得这就得练哈， 嗯， 然后这个他手工咖啡如果是说那种手冲的话，真的我见朋友家里全都是上秤嘛，对吧、 嗯、 你整个冲的过程就得在秤上、 嗯、 多少克，这个水温有多少， 哎呀 什么样的速度，真太累了， 旁边那些设备要准备好多， 对，然后还有朋友这边提到说我喜欢咖啡，但是呢我不加糖不加奶， 哎， 这个、 嗯、也算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习惯，尤其跟喝就是大众喝咖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他也许会跟这个8216可能聊到一起去，因为很多人不喜欢加糖加奶，就是品这种咖啡豆的原味儿。 嗯， 我也是不加糖不加奶，主要是在于我喝不了奶， 乳糖不耐。 The way I am. Maybe I'ma get a little anxious. Maybe I'ma get a little shy. 'Cause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hold on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explain this. I don't even think I'm gonna try.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I'm just a little anxious, and maybe I'm a little scared. 'Cause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The Way I Am 这首歌曲提到咖啡的时候就会想起来，因为首先这首歌它里面讲的内容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终于想开了，然后学会自爱。对，有些人会恨我，有些人会讨厌我，也有人会喜欢我，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在宣示着他在 Voice Notes 这张叫语音变件哈这张专辑出来之前，行业内摸爬滚打了几年，然后终于学会了一个，我觉得有点像耿斯汉的这个躯壳人生一样，这样 的 一个感悟。对，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当年看 MV 的时候，本来想通过这首歌给自己打气，看见里面有一个画面特别锐利的一个小眼神，那个断眉，然后一头卷发， 小卷发 头有点长。然后端着一杯咖啡，然后跳了一个小眼神，我觉得哇，整个人被电到。所以每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应该配上一杯咖啡哈。 就他其实特别应该补偿中国歌迷一次演出，因为当时最开始我记得歌手有一次宣布说会把断眉小哥请来，然后那会儿还真的是一个挺大的噱头，但后来他就是还是给我们放鸽子了。 对， 没来 就不多。他说实话，就是原来其实定的行程会很多，结果最后就落地了一次上海，然后就特别有限的一次演出。就挺着急忙慌的，包括艾薰也是吧，对吧？就最先上海一次，然后香港有一次，这个算是音乐节的演出，很快就走了。但是我们相信未来都会有一些计划，好比说前段时间上个周末的时候 ，TME Live 是联合艾薰做了一次新专辑的推广演出。 对， 中间的采访其实提到过，然后跟另外一个云音乐平台也提到过说。正在筹划来中国这边进行一个多场，他提到强调一定是很多城市很多场的演出， 就是来一次绝对不止来一个地儿， 别一个地儿，我们在北京的看了半天，行，上海有再见吧，你唱没唱我们都不太清楚哈，希望可以哈。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大家的留言，提到咖啡很多人都兴奋了起来哈，什么加糖加奶的，喜欢手冲的，喜欢这个现磨美式的啊，都可以哈。好，这边还有其他朋友提到一些特别与众不同的习惯，然后我们这边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好比说只好空白，提到说我的羽绒服永远比周围的人穿的晚，一般在12月份的时候才穿，所以您现在看起来还没穿上呢， 应该还是羊毛大衣的时候， 太冷了吧，脱的也比周围人都晚，一般在四月份 哎，他这么一说倒是想到我个人的一个习惯，就是我穿丑鞋，就是一般很多女生穿那个雪地靴啊或者丑鞋，基本上就是一入冬或者稍微一变天儿，第一场寒潮来袭之后就穿上了。 是的， 我会生扛，让自己扛到一定要进入到腊月之前的时候才开始穿丑鞋。 我的 理由是什么？是 我理由，对，你先说你的理由。 我的理由会觉得说太早穿上了之后，我觉得第一是就更不扛冻了，就是我属于那种这个一旦穿上就可能很难脱下来，就一定要等说天气暖和了，真正进入到春天之后了才会把它脱下来。而且我会觉得丑鞋呢，就是它主要是。就是雪天的时候好像感觉更防滑一些，所以我直到那个时候才会开始穿。 OK， 作为男生来说我也穿，对，就是因为太冷的话我现在是不太能接受，因为男生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有一点啊，后来就被家里人强安利了以后穿上去 真暖和了， 太暖和太舒服了。再之后呢习惯性穿，我发现说就天气不稳定，比如说刚刚入秋或者说刚第一次寒潮完了以后刚入冬，你今天穿特合适，明天穿你就真热得不行，而且这鞋又不像是说你比如说加一件什么外套之类你说换就换了，这一天你都得一直穿着它，挺难受的。所以我也是就其实有点只好空白的意思， 对， 但是 就往后滞后一点， 对，不像他拖了那么长时间。他的理论有了，春捂冬冻，一码事，春捂秋冻哈。好，这个还是别冻感冒，你像最近确实有很多人身体都出现了不适哈，我觉得这你要真觉得冷该套上早点套上没什么问题哈。 黄昏日落，世界坠入光河，川流的轮廓，浪潮潜落，匆忙人群与月而过，身影间温柔拉扯，心如夏晨，呼吸缱绻炙热，城市的脉络纠葛交错，蒸汽泡沫光影斑驳，恍惚中难以捉摸，空气与记忆重合，有一种落寞是 黄昏日落，世界坠入光河。 这是一个谁人都爱谁人都喜欢的乐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气质？做得很全面哈。 不管怎么样，感觉他们是能从春天夏天一直听到冬天的。以前我会觉得他们的名字只有在夏天会听到特别的清凉， 对， 夏日入侵企划，觉得整个属于夏天的一个乐队、嗯、但是现在到冬天听上去觉得好像哎，这个名有名字的夜晚听上去也很符合冬天的气质。 没错，就而且很多时候在冬天反而需要一些带着一点点夏日曾经幻想跟气息的歌曲来稍微把自己温暖一下哈。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一些习惯，然后刚才不是说只要空白理论是春捂秋冻春捂冬冻嘛，然后后来告诉我们说其实也是这个穿上羽绒服掩盖一下肥肉啊，冬天可能吃得太好了，所以等哎等咱减得差不多了真正必须穿短袖的时候咱再把自己健美的身材露出来。还有朋友提到北京五号线说，我遛狗的时候我们家的狗必须走在我的左侧。 哦，走在他的左侧，那他是用哪只手来牵那个绳子呢？ 对，左右手是不是都行？但是这，反正就车来车往那边呗。 我反而会觉得他这如果有一个小宠物在我的右边，会让我觉得更舒服一点。 啊、我也是，我习惯的就是，甭管是小狗啊，还是这个当年谈恋爱的时候，女朋友第一次拉上小手，他在我左边，我也得给他换到右边。习惯、啊、 右手拉着更得劲儿。 对对对， 风吹杨柳哗啦啦说不是左撇子，但是平时使用手机必须是左手，还有小时候玩的抓石子只能左手，右手不会抓。 这是我小时候一个毛病，我右撇子，就是也不算右手，但是呢这个我踢毽踢球所有的这些左脚就是必须走左边、然后就是如果走右边的话就感觉自己全身不协调的能原地打个转自己摔地上那种。跳皮筋也是很奇怪哈。好，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时间过得飞快哈。再一次感谢所有朋友，这个自己虽然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这样的一些习惯都跟我们分享出来，敞开心扉哈。然后同时也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今天的加盟，全程的收听，特别欢迎跟感谢各位啊。后面也会持续的把所有的好音乐延续下去，如果中有时间也可以随时过来做客一下，好吧。 好， 今天感谢戴毅的代班， 哎， 然后明天如果这个还是咱们的话，咱们 不知道啊，不知道啊， 看看发挥一下晚上临时再定一个话题，我觉得都行。 好吧， 可以。 然后没有的话我们就按照之前的设计来，各位可以先看看预告，提前也构思一下，好吧。最后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把各位带回到一点点夏日的回忆当中，来自于汪苏泷《忽而今夏》。接下来您将听到是《永恒的魅力》，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拜 拜。 小树发过芽，也未必能开花。可是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背着你回家，背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可是你还记得吗？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还有些忘不掉的，你说那就记得吧。不放下，也许是最好的放下。曾经给我的牵挂，你说还依然牵挂，只不过已不需要回答。来回争吵过多少啊？反复试探了多久了？你说何必浪费最宝贵的年华？有些缘分是注定的，怎么努力也没办法。小树发过芽，也未必能开花。可是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可是你还记得吗？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